我在咀嚼着过往，思绪跌跌又撞撞，没有爱的拥抱让心慢慢消耗，你无心陪伴是我无说的伤，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，宁愿不放，也许因为习惯，离开了也许才记得相遇前最美的模样， 看着挑战想起你模样，记忆又还打着窗，熟悉的气息风也无法吹散，你给的选择在眼眶流浪，这段情缘本早就该散场，不会时光会磨平创伤，离开了也许才知道相遇前最美的模样，不如再见不再有沙哑的嗓音，诉说你曾经无心给我的伤， 所有的伤，辜负美好的时光， 不如再见不再用沙哑的嗓，诉说你曾经无心给我的伤， 勇敢再见再也不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不能调节拥抱，当我的爱太过强烈，不能克制妒火，这分寸我不懂拿捏，分开就是哭醒，你不在身边我心神不宁，不坦白就是负心，所以我追问不停，我要你爱我，欣赏我强烈，不能克制妒火，这分寸我不懂拿捏，对白拉扯声带，拉扯彼此直到磨出了茧，隔开痛变成依赖，厌倦的世界之前 许沉沦才是我的救赎，用激情摧毁，用激情来修复，不退，不后退，不后退， 一起坠落， 欣赏我的美，承受我心里的黑暗，从里到外都涂上了偏执念，这是种病态 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，我像是一个人。

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长时间对着电脑、手机，晚上11点之后不睡觉、不吃早餐、吸烟、酗酒、缺乏运动，这些短命的活法，你中枪了吗？其实身体也有一张最爱健康生活的时刻表，比如说7点到8点可以吃一份高营养的早餐，13点的时候小睡30分钟，15点钟出去晒晒太阳，21点提前刷牙准备休息。对待生活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积极的状态，而好的生活习惯同样也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前提哦。 爱上了什么样的我，

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5月10号，《人民日报》第11版刊登了山东省委副书记、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的一篇评论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王文涛指出，有些干部撸起袖子不干活，看似每一个流程都有了，实际上是一种摆拍行为，在落实环节出了问题。最新一期《人民论坛》杂志也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发声。《人民论坛》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正刊文：撸起袖子，千万别装样子。文章指出，我们需要对装样子的干部进行精准画像，便于群众发现，组织部门考核。由北京市商务委联合天津市商务委、河北省商务厅制定的《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规划》正式出台，京津冀三地将共同打造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。到2020年，京津冀地区肉蛋菜奶将会实现一个小时新鲜直达。继续关注生活方面的消息，不知道你住的小区有分类的垃圾桶吗？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，你会对垃圾先分类再处理，然后丢进垃圾桶里吗？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经推行了数年，而时至今日有一定的成效，但是问题依然不少。2017年初，北京市长蔡奇在调研会上曾经指出，垃圾分类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细节，北京的垃圾分类要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，同时要有首善标准。继共享单车、共享篮球之后，共享雨伞也来了。根据介绍，广东的6个地铁站一共投入了1000把雨伞，共享雨伞借还机将会设在地铁的闸口处，扫二维码进行借还。每把雨伞使用12个小时之内，费用只收1元钱，押金20元。如果芝麻信用的积分超过600，还可以免押金。不知道如果未来诞生了更多的共享产品，你会使用吗？ 若是 月光太温柔，草草不如说，一心要那听就有阴谋阳谋，没说很多的梦都和默念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儿与我擦拭山过，说不清对与错，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，一切又匆匆。

们之间的爱情那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。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 偷看，我在这里，我是天空，天衣无缝，我散发温暖，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风起云动飘，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，没有我，你将受尽烈日煎熬。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，失去平衡，充满污染。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，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、温度和气候。现在你用汽车、工厂、灰尘将我逼向绝境，却反向我抱怨台风、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，天更多不测风云，这里久旱不雨，那里雨水泛滥，炎夏更炎，寒冬更寒，我已无法自控。算了吧，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。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，给我几千年吧。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，我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你。记住，命由天定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。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以及飞涨的物价房价带来的不是其他，而是与日俱增的焦虑抑郁的人群。焦虑症、抑郁症这些从前更多的建筑于新闻媒体上的病症，如今愈发的深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上学时为升学而烦恼，毕业后为就业而焦虑，上班之后又为升职加薪而头疼，好不容易步入了中产阶级，学区房又成为了更大的烦恼。所以不管在哪个年龄层，不管钱多钱少，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焦虑点，生怕自己的人生轨迹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或者是在某一站落下了一点点。就像鲍勃迪伦在25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美国年轻人的精神领袖，而勃拉姆斯却花了整整21年来创作他的第一交响曲。所以呢，你也大可不必让焦虑去填满我们的人生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人生轨迹，只要等待一个正确的行动时机，在命运为你安排的所属于自己的时区当中，一切也都会很准时。接下来一起听到来自许巍的第三集。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用音乐来治愈，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点焦虑，多一点快乐。

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，书中的作者说，在茫茫宇宙里，一定有空蝉形状的星云，那里埋葬着我单薄的暗恋，轻轻一捏就灰飞烟灭，随后它迅速重生，再度等待着毁灭。年轻的女孩们究竟要经过多少次的毁灭才能学会先爱自己呢？在没人温暖的时候，你又是否能够让左手温暖你的右手？即使指望别人来拯救，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。给自己的情书，林夕的作词，王菲的演唱，出自于专辑《预言》。王菲清冷的声调带有一丝漫不经心，仿佛是乌云中透出的一丝清冷的阳光，有拨开云雾见天明之感，整体风格慵懒放松，呈现出一种顺其自然无所谓的态度。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修饰和拖音的技巧，通透明亮，高音铿锵有力，低音自然柔美，大多数的曲目中都仿佛是在不经意的吟唱。改变不一样，独一无二，是王菲的天分。他的演绎看似是漫不经心的，却颇堪回味。对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能够敏锐的捕捉，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文化影响。预言里的歌曲有点抽象，从天荒地老的寒武纪，到善妒好斗的阿修罗，到人来人往的新房客，再到遥不可及的彼岸花开，博物馆中展览着的海枯石烂，最后回到接地气的给自己的情书。前世今生，歌者画着夸张的三色烟熏妆，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低音浅唱，好似身处画境。王菲的转音很调皮，林夕妙笔生花的歌词让人回味，将她的乖戾与顿悟，还有渗入肌肤的情爱展露得淋漓尽致，出神入化。我不怕沉沦，一切随心，听众你也不必懂，自会化为绕指柔，围绕在你心间。其实终有一天我们都会长大，做鲁迅先生笔下那个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，自爱沉稳而后爱人。一生太短，其实也很长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《给自己的情书》。

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了3个小时，但是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。有的人22岁就毕业了，但等了5年才找到了稳定的工作。有的人25岁当上了 CEO， 却在50岁的时候去世。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了 CEO， 然而却活到了90岁。这个世界上有人单身，同时也有人已婚。奥巴马55岁就退休了，川普70岁才当上了总统。世界上每一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，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了你的前面，也有人看似走在你的后面，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都有自己的步程。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，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，你也是。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，所以放轻松哦，你没有落后，你没有领先，因为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，一切都很准时。 Yeah.